嗨，这里是猫腻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对于近代史的三富心态，这里的三富是妇女的富。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，在此，请允许我打个不严谨的比方。第一种是怨妇心态，凡是以哭闹为主，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。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，我们冤得要死，我们苦大仇深，比窦娥还冤，总是在哭，总是在闹，不仅哭闹，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。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。圆明园那几个水龙头能卖出个天价来，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在作怪。那几个水龙头怎么可能是英法联军抢走的呢？当时圆明园珍宝如山，英法联军会抢这几个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来的喷头吗？他们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园子废了以后，被中国人弄到外边卖掉的，卖出去也就是当个摆设。当时仨瓜不值俩枣，现在却卖给华人，卖到几千万，可见国人这种怨妇心态已经根深蒂固。第二种是泼妇心态，凡事讲打，打不过我挠，我要反抗，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。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，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，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，还挠不到脸上。但是我们觉得很好，还很推崇，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。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，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，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之为半殖民地的历史。第三种是情妇心态，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。在他看来，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，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？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。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，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，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，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。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，就觉得殖民是好事儿，能看到他给被殖民国家带来的文明，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。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。注释君来了，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病理学上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也就是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了情感，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。这种情感使得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、依赖心。早年国内有人称，香港应再被英国殖民300年。就是类似这种情妇心态的反应。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。有人说，这好像都不大对头啊，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和外来者呢？我说，我们能不能别在历史和外国人面前当富人？你可以将其当做朋友，也可以视为敌人。只要自己别像富人一样就成。关于心态问题，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，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。